说你二人的婚姻之事，作为八论十方才，我与他拼命，他先克父母，后克父男。倘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公公的儿啊，叫为娘依靠着何人儿啊，你心安安安安安，路有他闻言失色，慌忙跪倒说：“娘亲何故信？你怎胡言？孩儿我此生不娶，也无怨，但只愁对仙表妹无人怜，可爱她天生丽质多情感，可怜她春轩去世家也寒，可惜她受尽人情冷与暖，可叹她走遍这千山万水蜀道难，可惜她营救功高任劳怨，可敬他不般柔顺奉此言，儿的娘啊，您若将一场的婚姻来女孩儿家，不单单冷清清，如何的伤感，如何的羞感，陆夫人长辩说：“陆游啊，既如此，为娘我有两宗大事讲面前。第一件，明日启程去会试，如得中，就算为娘我信一端。第二件，地批中山八个字，若有妨碍，我至死不准你们配姻缘。冤家呀，此一去名落关山，身落何方？我深信那帮夫的女子命不甜，气纷纷，夫人说罢出房去，路由他哭地皮哭，泪连连。人痛含羞低声劝啊，小兄啊，你起来呀，快休息吧，你看这 成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啊。 树上有一物，形似雪莲，遍体仙桃，我冒险到 子孝，望求我的先长把我荣耀，到八个听话的孙膑我的官